有你好幸福，你应该知道好舍不得你。流下的泪水一颗颗都是爱，最后的言语句句都是感伤，大声说再见，我永远爱你，不会想念你，我不会忘记，永远想念你，直到再相遇，我会想念你。想念你，直到再相遇，我会想。 生离世

为何欣赏不到，其实你我为对方自豪，今天总算已知道，即使当生命太虚无，原来尚有感情不老。